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你家睡牛皮席吗？如今它的普及率特别高，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或者怕冷的女性，出汗大的男士一定要用上。它叫做床上的天然空调，天然密制的毛孔更加具有透气、吸汗、散热、防潮、防菌等等的功能，是夏天纳凉睡眠的好伴侣。 作为席中的贵族，可能很多的朋友乍一眼会觉得价格贵，但牛皮凉席呢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耐用度特别高，平摊下来却非常的划算，而且不用烦神，一劳永逸。所以随着大家的眼光逐渐挑剔和消费观的升级，宁愿多花点钱买好东西。所以即使贵啊，但使用的家庭呈爆发式的增长，尤其是碰上大品牌质量有保障的好席子做活动，那肯定是下手的好时机。 今天畅销广播十年品牌孟德兰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虽然呢备货不多，但价格一降到底， 是 既不要专柜的8900，也不用以往的2599，一步到位，1999就可以带回家了。和商场同样的质量，价格却是商场的1/4。 是， 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进行预定，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各位，1999是全年度的最低价。 并且我们提供免费送席到家的服务，您亲自检验，看皮料、看厚度、闻气味，坐坐摸摸都可以，满意了再付款。另外呢，这次因为价格只要1999，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放心，您签收之后呢还有7天的考虑期，不满意可以退货，整个购物体验是更加的舒心了。 是， 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孟德兰牛皮凉席作为先行者，十年前就在广播里做推广了。好多都是啊自己先买了一床，后来呢亲戚朋友跟风都来买，或者是亲戚朋友同事认识的人都在用，自己跟着来订，用下来整体感受呢就是这席子好用、凉爽、舒服，不用特别去打理，还特别的耐用。所以啊这一次伏天补贴价，想加订的、送父母长辈的都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已经到了最热的时候，但翻翻日历啊，还有至少40天要热，就别将就了，索性1999买床牛皮席，真的很舒服，很省心。 对，线上订购的9859的刘女士就说了，白天上班够累了，吹了一天的空调，关节什么的都很不舒服。这孟德兰牛皮凉席我家用了3年了，最热的三伏天，也就是打个28度的除湿，定时2个小时，一个晚上也不热。 是， 这一次呢是把姑娘的房间也铺上。还有2391的徐阿姨说，现在小年轻是有意思啊，大夏天的在空调房里待着不愿意出汗，花钱跑去汗蒸房流汗，我都快70了还知道买床牛皮凉席享受呢。 所以说啊，年轻人啊真不如长辈们活得有质量。 对， 大冬天开暖气，光着脚在房间跑来跑去， 你看 夏天裹着毯子吹着空调，咱们啊把日子过乱了，四季没了四季的样子，结果呢年纪轻轻跑去看中医。其实呢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倒不是说牛皮凉席啊真的怎么样啊，而是它现在是趋势。 对， 一整张水牛皮做成的席子，很漂亮阔气，但是呢又是低调的奢华。 对， 关键呢它舒服健康透气柔软，这么好的席子1999至少能用上50年，每年才3-50，难道不该人人都拥有，家家都铺上吗？ 当然要铺，趁着活动，一床1999，两床也不过4000块钱，把父母照顾到，或者是把家里主卧客卧都配上，现在买还来得及，而且是早买一天就是早享受一天。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1分钟马上结束了，线上已经有32位的听众已经成功预定了。5260的朋友说，牛皮凉席呢我也是犹豫了好久，一直听人家说好，后来自己狠心买了一床，没想到是真的好，应该早买。 你看啊，就是这样，光听别人说不如自己行动， 对， 自己享受，别的我不敢说，牛皮凉席一定是值得的，它够档次，够实用，够安全，够省心，而且今天的价格也足够便宜。 是的，别跟专柜比了，就拿一个月前的2599比也划算呢。 当然， 只要您在最后的一分钟能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都能享受到福天补贴专属价1999。但是呢，活动一旦结束，优惠立马就取消。 嗯， 赶紧来订购，一床给自己享受，一床给父母关心，清清爽爽的过夏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乘坐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秀走了，刘庄接过了权力的交接棒，刚刚30岁的他终于立业了。为了打造自己的光明时代，刘庄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年号为永平，意思很简单，永远平安，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一个刚上任的皇帝有这样的治国思想，可以肯定地说，他一定是个明君。事实证明呢，刘庄为了打造明字号招牌，果然下足了本钱，经受住了考验。前面说过，当年在战乱中被逼婚的刘秀，对郭圣通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感情，再加上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先决条件，郭圣通肚子也争气，除了为刘秀生下长子刘江以外，还有刘富、刘康、刘岩、刘焉，一共5个儿子。当然，阴丽华随后进行了奋起直追。公元28年，就在刘秀征讨彭宠的战役当中，阴丽华在中军帐里生下了他和刘秀的第一个孩子汉明帝刘庄。随后阴丽华再接再厉，连生下4个儿子，刘仓、刘京、刘恒、刘京。应该说，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感情专一的皇帝。俗话说，天子娶九女，诸侯纳三妇。别人当皇帝，3宫6院72妃，风流帐里故事多，但是刘秀却摇了摇头，说就是郭圣通和阴丽华两个都应付不过来，更别说其他的了。所以呢，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后宫人数，刘秀更改了西汉以来的宫廷制度，把多达15级的后宫姬妾制度缩减为5级。除了皇后郭圣通和贵人阴丽华，其他的就是美人、宫人、才女。由于他对后宫的莺莺燕燕没有兴趣，所以后头这3级连俸禄他都没给安排。不但姬妾的人数少，而且他们的寝宫他也很少光顾。所以呢，在皇后之争中，如果按儿子数量来 PK， 郭圣通和阴丽华是5比5平，难分伯仲。两个人一共生了10个儿子，其中只有徐美人凑巧的为他生下了儿子刘婴，被封为楚王。 这是刘秀唯一一个并非由郭圣通和阴丽华生育的孩子，而且楚王所得的封国也是十一个皇子当中最差劲的一个。刘秀一共有十一个儿子五个女儿，刘庄在十一子当中排行老四。按照古代立长的原则，按理说这皇位怎么轮也轮不到他，而且呢还是处在天下太平的时期，这种可能性就更小了。可事情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时候，偏偏在刘庄身上出现了奇迹，因为他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因为生在皇宫，地利是因为长在皇宫，人和是因为刘庄有一个好母亲阴丽华。都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应该说身为刘秀的儿子都拥有天时地利这两个条件。可是呢，刘庄比他们多拥有一项，那就是人和。刘秀在后宫最宠爱的就是他的母亲阴丽华，虽然因为主动谦让，刘秀最开始是立阴丽华的情敌郭圣通为皇后，但是郭圣通很快就变成了废后，后发制人的阴丽华最终后来居上，踩在郭圣通的身上成了新的皇后。从废后这件事上，刘秀已经向天下发布了这样一个信息：太子刘江之位岌岌可危。刘江也不傻，皇后被废之后，他整天是茶不思饭不想，想的却是这么一个问题：刘秀的屠龙刀什么时候落到他的头上来呢？但无论如何，他和母亲郭圣通一样，注定是失败者，他一生永远只能为王而不能为皇了。虽然曾经贵为太子，离皇又那么近，但回过头来发现，原来啊，看我这一生峰回路转，为谁辛苦为谁忙。接下来就得做好一件事了，怎么保住自己的脑袋才对。所以居安思危的刘江选择很灵活的以身有样为由，向刘秀递交了辞职报告。刘秀本来正为难呢，刘江的主动交权显然去除了这块心病。而事实证明，刘江虽然看起来放弃了所得的一切，他的收获却也不小，后半生的平安。虽然那是多变的封建社会，但至少刘秀在，还是没有谁感动刘江的。所以呢，明明知道下岗是迟早的事儿，主动让贤却是一招以退为进的妙棋。果然，刘秀对刘江一直怀有愧疚，特别是他的母亲郭圣通郁郁寡欢而亡之后，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弥补刘江。也正是因为这样，刘秀在临终之前最后一次大手笔，泰山封禅的时候，太子刘庄没带，却带上了刘江。祭祀的时候呢，刘秀是主祭，刘江是副祭，弄得当时文武大臣一度认为这是又要变天的信号啊。可当他们看一个人脸色的时候，悬着的心这才放下，这天是变不了了，木已成舟，尘埃落定。这个人是谁呀？有这么大的能耐吗？这个人就是梁松。至于梁松是何许人也呢？咱们后边马上就要讲他了。事实上即便是这样，在刘江的心里，其实他的心呢早就死了。他心里边明白，刘秀之所以这么厚爱他，无非是为了弥补心中的过失。的确，刘秀后来几乎厚待了刘江母子，还有他所有的嫡系亲属。 首先，后代郭圣通亲人。郭圣通被废之后，他的哥哥郭况却开始飞黄腾达了。刘秀给了他一顶大大的乌纱帽，大红炉，还给了他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郭况一下子官财双收，朝廷上下惊羡之余，就戏谑他即便死后的棺材一定是金血。刘秀给郭圣通的堂兄郭靖的乌纱帽是东海相，具体职务是东海王刘江的辅臣。刘秀给郭靖弟弟郭匡的乌纱帽是太中大夫。刘秀给郭圣通的叔父郭良的女婿陈茂为南滦侯。其次，后代郭圣通的父母。建武26年，郭圣通的母亲去世，刘秀给岳母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他亲临丧事，并且为其送葬，朝中文武百官随行参加追悼大会，场面之大，规模之高，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刘秀还不忘早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丈人郭圣通的父亲郭昌。在安葬岳母的同时，他派人将岳父的棺柩从真定迎至洛阳，跟岳母合葬，并且追谥郭昌为嗣侯。再次呢，后代郭圣通的儿子。建武28年正月，刘秀下诏改封鲁王刘兴为北海王，将鲁国并入东海国。对于前太子东海王刘江，刘秀是厚加封赏，特加优待，加大封国，食邑29县，并赐予虎贲5士、骑兵1仗，以木驾中庆设礼乐，跟帝王一样。由于刘江的先例，东汉一朝废太子全部善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刘秀老年去封禅，也带上了废太子刘江，想必啊，刘秀的心里也是不好受的。最后，后代郭圣通本人。我们都知道啊，郭圣通被废黜之后，刘秀还给他留了一顶遮羞的光环，中山国太后，享受非冷宫的自由生活，和中山王刘府一起生活。可是不久，郭圣通死了，刘秀把他安葬在洛阳城北著名的风水墓地邙山。当时有民谣，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只有皇后贵人级别的嫔妃才有资格埋葬在这儿，郭圣通作为一个废后能埋葬到这儿来，刘秀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可即便如此，刘秀还是觉得对不起郭圣通。于是呢，在郭圣通死后，刘秀还把公主刘礼许配给郭况的儿子郭璜。一步行来错，回首100年，古今风雨剑，多少弃黄泉。在宫廷斗争当中，原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与错，如果真正有错的话，那就是刘秀错爱了阴丽华。因为爱字之前加了个错字，所以刘秀的晚年也很凄凉，对郭圣通一家到死都在还债。或许他只是希望他死了之后，刘庄和刘江他们不要争斗。事实上，刘庄不但继承了刘秀的皇位，而且也继承了刘秀的仁义和德厚。刘庄上任之后，刘庄尊父为世祖，谥号光武皇帝。而光武皇后这一无上谥号没有留给他的母亲阴丽华，而是直接给了郭圣通。从这一点来看，还是大有仁厚之风的。刘庄一视同仁，视郭圣通为母，视郭况为舅，将他和他的两个亲舅舅 一起任命为特进。在刘庄眼里啊，殷家和郭家就是一家人。就在刘庄想尽一切办法极力打造自己的永平王朝时，风波还是来了。掀起风波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同胞兄弟广陵王刘京。刘秀废长立幼，才使排行老四的刘庄完成了龙王跳。刘江虽然心里不甘，但他心知肚明，无可奈何滑落去，于是选择了明哲保身，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一生，就是他最大的期望。可刘江没有野心了，并不代表别的皇子都没有这个野心，比如说刘京就是一个例外。本是同根生啊，为什么你能当皇帝，我就不能？刘京有自己的理想和野心，这无可厚非，毕竟有梦想才有希望。如果有梦想不付诸行动，那是空想，而如果明知道梦想是白日做梦，还草草付诸行动，这样的人那就是傻子。刘京就是这样的人，他想当皇帝，并且很快付诸行动。他不傻，而且很聪明，让他变傻的是一个人，这个人比他更聪明，叫做梁松。刘秀在建国之初，为了笼络人心，把自己的宝贝女儿都嫁给了开国功臣的儿孙进行联姻。五个女儿当中，武阳长公主刘毅嫁给凌乡侯太仆梁松，聂阳公主刘忠礼嫁咸亲侯大鸿胪窦固，馆陶公主刘弘富嫁驸马都尉韩光，豫阳公主刘李刘嫁阳安侯长乐少府郭璜，利益公主刘寿嫁新阳侯世子阴风。其中只有豫阳公主刘李刘是郭圣通所生的，其他四个公主都是阎丽华所生。应该说刘秀的初衷是好的，可问题是成了刘家金枝玉叶的驸马就不一样了，那是名利双收，飞龙在天。人一旦得志了，翅膀硬了，飞上天了，难免就会得意洋洋起来。梁松和窦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梁松和窦固都是名门之后，更始年间，梁松的父亲因为平叛赤眉军有功，封为武威太守。当时受封为河西大将军的是后来成为贵戚的窦融。刘秀称帝的第五年，也就是公元29年，窦融和梁统等人一起归附新朝，梁统被封为宣德将军。三年之后，刘秀亲征魁霄，梁统和窦融都率队伍参加，打胜之后，梁统成为成邑侯，四年之后成为朝官，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四个儿子都封了郎官。太中大夫是一个闲职啊，没有固定的差事，顾问应对，听照办事。但是梁统很认真，针对当时人情犯法、利益杀人的现实，上书皇帝，提出了要重刑法、尊旧典的主张。几次上书都没有获准，后外任九江太守，死在任上。他的儿子梁松继承凌乡侯的爵位，身份一变，地位接着变了。梁松很快升为虎贲中郎将，这是负责皇家宿卫的重要职务，可以说实权在握，由此正式成为皇室重臣。而窦固也升为黄门侍郎，成为刘秀的女婿之后，朝中大臣对梁松和窦固很快就另眼相看了，并且毕恭毕敬，见了面都主动点头哈腰地向他们问好。 谁叫你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呢？ 可是朝中大臣并非全是趋炎附势之辈，也有例外的，这其中的代表就是马援。在前边咱们说过，马援有两句传世名言：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意思就是呢，人生在世当个守财奴那可太没出息了。第二，好男儿为国远征，以马革裹尸还葬。这就是马革裹尸的来由。除了这两句呢，他还说了一句：长幼有序。别人对梁松等人感冒，但马援却是例外。有一回马援患了重病了，梁松前来看望，在病床下单独拜见，向马援行礼。按理说呢，人家这么大的诚意，马援就得还礼。可是马援却拒不还礼。梁松走了之后，他的儿子们问他：梁松是皇帝的女婿呀，在朝廷尊贵，又很有势力，你看看公卿以下都很怕他，您为什么偏偏不肯打理呢？马援说了：我是梁松父亲的朋友，他虽然尊贵，但是怎么能不讲长幼的次序呢？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却变成了大事。骄横跋扈的梁松觉得丢面子了，出门之后对马援就由爱生恨。佛经有曰：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意思是说呀，因为有爱所以有了忧愁，因为有爱所以有了恐惧，要是放下爱，就没有了忧愁，也没有了恐惧。这是一句佛家经文，是说人的喜怒哀乐都是由欲望而起，要是舍掉欲望，四大皆空，就身心皆明。可梁松显然不信佛呀，他是性情中人，放下爱生出恨之后，就剩下报复了。为了让马援的冤案继续下去，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其他既得利益，梁松还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刘庄和刘江的太子之争。虽然最终失败，却在其中极先锋浪，算是跟刘庄彻底结下了梁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关云长是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 梁松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处处都给马援小鞋穿，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呢。后来马援主动请缨去战场保家卫国，马援在前方打仗，梁松在后方也没闲着，进行诬陷，结果马援因为战事不利，最终落得个马革裹尸而归的下场， 后来还弄成了冤案，一度连安葬的权利都没有了。后来虽然落土为安了，但是却没有平反，真可以说是可悲可叹。到这儿啊，故事应该告一段落了。逝者如斯夫，仇人都死了，梁松也该释怀了。可是刘秀死了，梁松却睡不着了，不是思念自己老丈人，而是思念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啊。马援死了之后，家里边什么财产都没有，却只留下一个女儿。马援的女儿如花似玉，又才情满怀，并且很快成了刘庄的第一任夫人。刘庄登基之后，意味着他的第一任夫人也转正了，成了马皇后。一朝天子一朝臣，刘庄宠爱马皇后，马皇后又是马援的亲生女儿，而梁松本人正是制造马援冤案的罪魁祸首。如此一来，刘秀的死，你说梁松能睡得着吗？就算刘庄放过自己，马皇后能放过自己吗？事实上，刘庄还是很厚道的，上任就把梁松提升为太仆。刘庄知道，他刚上任，需要皇亲国戚来稳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按理说，梁松应该满足了。不，梁松不满足，他更加惶恐不安了。他知道，只要有马皇后在一天，他的脑袋就永远在刀架子上呢，随时都有被砍的危险。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梁松思来想去，与其等将来马皇后收拾自己，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是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啊，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就把手中的屠龙刀对准了刚上任的刘庄。刘庄如果倒下了，马皇后那是树倒猢狲散，自然一网打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位置不动摇，说不定还会因拥立之功而更加飞黄腾达呢。可是梁松知道，尽管刘庄刚刚上任，要想扳倒他，单凭他一个人的实力还是不够的。于是乎，他想到了废太子刘江。刘江虽然太子之位被废了，但是人没废，至少还有一个东海王的头衔。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长子的名分，这是最大的优势，也是唯一胜过刘庄的优势。这个优势好好的得利用一下，这也是梁松在选择帮手的时候首选刘江的原因。选择了目标，接下来就是向目标进军了。他明白，现在的问题只是梁松一厢情愿，那么刘江愿不愿意跟他入伙呢？梁松四肢发达，头脑却不简单，他当然知道这件事的风险，这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啊。所以他并没有选择直接去找刘江进行说服，毕竟这样风险太大，在没弄清刘江的心思之前，如果贸然去说，万一刘江不答应，反而打草惊蛇了，说不定还会对他进行举报。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刘京。刘京和刘庄同父同母，都是阴历华生的，但从这一点来看，刘京显然应该站在刘庄这一边。毕竟刘京相对于刘庄来说比刘江更亲，是属于同父同母所生。按常理说，想拉刘京下水比刘江难度系数更大一些。可是呢，梁松之所以这样选择，自然有他的原因。 刘京虽然很早就被封为山阳公，但他并不满足公侯之位，他拥有远大的抱负，他甚至对刘庄被立为太子不满。本是同根生，为什么他能立为太子，我就不能啊？是啊，他不是长子，既然他能做皇帝，自然所有的皇子都能做了。当然，他心里边不满归不满，也只是不满而已，并没有表露出来。毕竟他还没有想到要和兄弟相奸的地步。可是刘京的不满，别人不知道，却被精明的梁松看出来了。他通过观察分析，觉得刘秀11个皇子当中，刘京的后脑勺最有反骨。可是即便如此，要想把刘京拉下水来，跟自己结成同盟，那也是太难的一件事了。可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刘秀死了，机会也就来了。接到刘秀驾崩的消息之后，刘京马上来京参加葬礼。刘京原本跟刘庄啊从小就很好，但是直到这次见面，他才发现当年的那种感情已经变了，不再是兄弟之情，而是君臣关系。所以呢，在别人为刘秀哭丧的时候，刘京却为自己哭起来了。长此以往，只怕自己再没有翻身之日。这对于心高气傲、雄心勃勃的刘京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就在刘京哭得泪流成河的时候，梁松出现了。他一张嘴就语出惊人：“你很害怕吗？”刘京愣了半天，才从嘴里蹦出几个字来：“我很彷徨。”“你很彷微吗？”“我很害怕。”“你很高兴吗？”“我很悲伤。”“你很悲伤吗？”“我很高兴。”反常的人说反常的话，自然会做反常的事。很快，极为反常的刘京就被超级反常的梁松搞定了。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梁松有了刘京的支持，信心大增，马上策划出一起皇帝门事件来。而刘京变成了先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写信按理说也算是一件轻松活，可是到了刘京那儿却变成了苦差事，因为他写的不是情书，而是证书。收信的人呢，是废太子刘江。中心思想只有两个字：造反。当然，在梁松的协助下，这封信很快就出炉了。但从文采来看，这封信文采斐然；从修辞手法上看，这封信运用了四种顺序、倒序、插序、平序。譬如说，废太子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否有泪水打湿双眼的时候？那些年你当太子的日子过得好威风啊，你母后死得好惨呐，是活活被气死的。根据天气预报呢，现在造反有利于成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此时不反更待何时？信中还告诫刘江，如果不果断地采取行动，结果只是会负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后尘。这封信是引经摘句写的，跌宕起伏，很是煽情，让人看了忍不住热泪盈眶。说白了，这其实是梁松执笔，刘京送信，两个人分工是这样的。刘京虽然年轻，但是也不傻，直接送信，他知道很危险， 既然梁松把他当枪手，他也找了个枪手来顶替。找谁呢？刘景很快就想到了郭矿。前面说过，刘秀在废除郭圣通之后，为了弥补郭家，给了郭矿很大的实权和金银珠宝，都有金学的称呼了。此时他正丰衣足食，虽然爱恨情仇都明显的摆在那儿，但是要拉他下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难度很大。但刘京现在已经信在手上，不得不发了。为此他想了一招瞒天过海之计，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叫他冒充郭矿的随从，把这封信送到了刘江手上。这样呢，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刘江的亲舅舅郭矿已经在密谋造反了；二是叫他跟着自己干；三是你不干也得干，你亲舅舅都下水了，你不干将来没有好果子吃。如果是舅舅胜了，你没有功劳那是枉然；如果刘庄赢了，你也脱不了干系。应该说刘京这一招一石三鸟，可谓高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用在刘京身上显然很是贴切。接到舅舅这封突如其来的信，刘江很是惊讶感动，流泪共鸣。可就在他准备愤怒而起的时候，突然愣住了。不对呀，信中说话的语气不符合舅舅的身份，连送信的随从他也素未谋面。再者，舅舅现在丰衣足食，足可以安稳地过好下半辈子，犯不着突然神经质地来个谋反呢。刘江突然指着送信使者厉声说道：来人呐，把他给我拉下去砍了。 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送信的使者突然看见光亮亮明晃晃的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吓得浑身直哆嗦呀。冒充我舅舅的使者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你不是该死吗？ 啊，冤枉啊，不是这样的，不是我。 送信的使者哪经得住这样的吓唬啊，马上就全都招了。果然跟自己的亲舅舅没关系。刘江其实也并不是不想造反，只是想到刘京做事这么鲁莽，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派个假冒使者想搞定，太小儿科了。看来还是年轻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要跟他们干一定没什么好下场。想到这儿，刘江迅速做出了决定，大义灭亲，把信送到了刘庄那儿，一是表明自己的清白，二是证明舅舅郭矿的清白，三是告诉刘庄，刘京不清白，梁松不清白。梁松和刘京精心谋划的阴谋败露了。我们可以想象刘庄看到信之后是什么表情呢？先是愤怒，随即马上恢复了平静。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道是谁从哪儿抄来的。刘庄说着就朝刘江摆了摆手，那意思啊，刘江你可以走了。刘江不明不白地走了，心里边纳闷啊，刘庄怎么这么糊涂啊，人家都想要你脑袋了，你却什么都不当一回事儿。事实上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在局中的刘江是不明白的，旁观的刘庄心里边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真的，只是他现在还不能承认，因为自己一旦追究下去，一个是自己的弟弟，一个是自己的姐夫，那可是都得杀掉的。 现在他才刚刚接位，父皇刘秀的尸骨未寒，他的政权也还没稳定下来。如果真把他们两个送上了断头台，虽然消除了两个祸害，但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动荡。一方面是亲情，另一方面出于国家局势考虑，刘庄毅然决定把这件事扼杀在萌芽状态。为此呢，刘庄采取了柔的办法，实行明升暗降的策略，进行分而处置。首先把梁松由虎贲中郎将提升为太仆，在今天来说呀，相当于把公安厅长升为交通部长。虽然待遇提高了，但是兵权已经没有了。梁松虽然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但也只能默默接受。随后将山阳公刘京改封广陵王。广陵啊，大致是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一带，距离山阳何止千里呀，相当于南水北调，人生地不熟的，动摇了最基本的根基，并且让他马上就任。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让你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一次离奇的谋反，事情败露之后，居然还得到了离奇的升迁。这真是天下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按理说呢，如果刘京有自知之明，回到广陵好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过自己丰衣足食、妻妾成群、醉生梦死的生活才对。可是他离京的时候还不忘了对刘庄说一句话，不是感谢，不是抱歉，而是说我不服。并且到了封国之后，很快对自己一个很信任的相士表达了自己的不服，说我长得很像父皇，第二我要学习父皇。也许是怕别人听不懂他的话，最后他干脆直接把话挑明了，父皇30岁时马背上打天下，我如今也30岁了，是不是也到了该起兵的时候了？相士听了吓得脚筋都软了，马上就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刘京却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相士一看劝说无效，为了前途着想，他就决定选择明哲保身，举报刘京。又一次接到了揭发刘京的告发信，刘庄虽然还是选择了沉默，但还是给了他一点警告，在保留他亲王待遇的同时，撤销了他的侍卫部署，并且派专人看守王府，对他进行监督。按理说，如果刘京真有自知之明，应该想到此时浪子回头还算来得及。可是呢，他自从被梁松拉下水之后，欲望膨胀的他显然利令智昏了，在人生的不归路上不但没有及时悬崖勒马，而且还在这条路上一意孤行，渐行渐远。刘庄撤销了他的兵权，王府都在人家的监视之中。刘京知道用武力来扳倒刘庄那是不可能了，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于是他想到了宫中最阴险也是最常见的办法，诅咒。已经在相氏手上栽倒了一次，刘京对相氏依然情有独钟，用诅咒、厌胜之类的暗术，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刘京这次也不例外，结果这次相氏虽然没告发他，但是不代表别人不告发呀。俗话说事不过三，刘庄已经对刘京选择了两次沉默， 这次就不再沉默了，而是直接派人送给刘京一把宝剑。意思很明显呢、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刘京当然明白刘庄的意思，不再迟疑，直接把宝剑刺进了自己的心窝。刘京是悲惨的，也是悲情的，至少呢，他有理想，有追求，只可惜在人生的歧途当中迷失了方向，最终走上了不归路。对此，刘庄也很痛心，事后把刘京追视为私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海边很偶尔想你，写不来十八九岁煽情字句，孤单喂饱了旅行营养，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反正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有种能为你高兴。我曾在意的你想说声对不起，年少时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要怀疑自己不是理想伴侣，你的离开也许是个明智之举。我曾在意的你给过太多悲喜，心里往事已云淡风轻，当我们老去品尝风声回忆，每一道诗句都是醇厚的词语。你在北方某城很偶尔下雨，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写不来十八九岁煽情字句，孤单喂饱了旅行，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翻着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有种能为你高兴。重新来过，结局会不会不同？我出生了许久，身又在逐渐的午后。我曾在意你，年少时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要怀疑自己不是理想伴侣。春后的刺

柔软清凉，结合了床单与凉席的优点，再比如呢使用够健康， 还有啊够省事儿，不需要洗刷晾晒，而且够大气，放在家里面就是身份档次的象征。您自己想想，是不是综合了所有凉席的优点？ 是。 而今天的价格只是专柜的四分之一，1999元一床，只在我们的换席风暴当中，错过了可就没有了。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我要是您的话，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哪怕是不买看看而已都可以。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来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是圣人，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相对于刘京的愚蠢，梁松就聪明多了。第一次密谋失败以后，刘庄选择了不动声色的冷处理。刘京上演的是冷暴力，而梁松选择的是冷躲藏，从而暂时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事件导火线的另一位成员刘江，被刘庄以各种方式扣押在洛阳大半年之后，这才回国了。可是呢，此时的刘江还是那个刘江，但是心绪已经不是那个心绪了。一是惶恐，虽然自己并没有谋反的心，但是他的存在始终是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二是内疚，正是因为自己的大义灭亲，才使得刘京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惶恐和内疚之下，回国不到半年，刘江就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得知刘江病危的消息，刘庄立刻派太医专程到鲁地为刘江治疗。可是啊，药可以救人，但却不能救人心呐。刘江的心里有百百孔，千千结，万万难，就算是华佗在世也无能为力了。于是乎，永平元年五月，34岁的刘江病逝于鲁地灵光殿。临死之前，他写下了最后一道奏章：我蒙受父亲和兄弟的恩遇，得到了两国的封地，还有超越礼制的公事仪仗礼乐，一切都令我无以回报。由于我没有保重身体，常年患病，使皇太后和皇帝担忧，络绎不绝地派来太医方士，我不能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激呀。如今我命薄早逝，不但不能再孝顺母亲，还要使得皇太后和皇帝哀伤，心里非常愧疚。请皇上照顾我的儿女，为我的女儿们找个好丈夫。如今父亲去世，皇上要格外加以孝顺母亲。另外，我向其他的弟弟们辞别，从此永远不再相见了。应该说刘江是厚道的，尽管受尽了委屈，但至少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这一点比刘京强多了。 而剩下的独苗梁松像滑不叽溜的泥鳅一样，他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帽子，但他会甘心一直这么沉默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至于后来又制造出什么样的大事件，咱们呢先按下不表，先来说一说刘庄的用人之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刘庄上台之后不动声色地处理了梁松和刘京等人的密谋事件之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得培养自己的势力集团。于是乎很快刘庄对天下颁发了这样一道诏书：夫万智至重而壮者虑轻，实赖有德左右小则，高密侯宇元公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其遗宇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委任开国元勋高密侯邓禹为太傅，其母弟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而光武帝最喜欢的众臣朝太尉赵熙依然保留原职，三个人组成了永平王朝开国三驾马车。重用赵熙说得过去，毕竟赵熙是刘秀最宠爱的重臣，现在依然重用他只是借花献佛罢了，一来表示对刘秀的尊重，二来也可以安定朝中的百官之心。而邓禹当年虽然为诸将之首，在战场上南征北战叱咤风云，后来又加官封侯，但在刘秀的怀柔政策之下，多半时间是在家里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现在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早已经没有当年之威。现在刘庄把邓禹这个糟老头子抬出来，无非也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我虽然是新皇帝，但是也没有忘了老臣。如果说把赵熙和邓禹高抬在上，那是出于形势的需要，还说得过去，那么重用刘苍做骠骑将军就让人大跌眼镜了。那么刘苍又是何许人也呢？刘苍是光武帝刘秀和阴丽华皇后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最开始被封的是东平王。很难得的，这位富二代加贵二代的刘皇子十分好学，自从记事时候起就在识字读书，主攻科学和经学。刘苍的成年和成才是同步进行的，等到刘苍成年之后，他的经学也基本毕业了。因为学得好，刘苍博得了雅有志思的评价。作为汉明帝刘庄的同母弟弟，刘苍和他哥哥刘庄一样优秀。历史上说呢，刘苍自幼好读经书，博学多才，天赋颇高。《后汉书》评价他是为善最乐，意思就是呢，做善事与人为善是最快乐的事儿。刘秀很宠爱他，刘庄也很喜欢这个弟弟。如果说刘庄对刘京怒气不争，那么对刘苍就是钦佩有加。继位称帝之后，对刘苍更加器重，每当刘庄出外巡视的时候，就由刘苍在京留守。刘苍辅政时间有四五年，为刘庄时的太平盛世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自汉高祖开国以来，一直流传的是外戚辅政，有爱不爱妻最爱，亲不亲娘家人的说法。而此时呢，刘庄重用刘苍来辅政，一来刘苍是他的同胞兄弟，二来表露的意思很明显，打破传统，破规改制，要启用全新的宗室子弟辅政的新政策。 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鉴于刘京的表现，老师的刘仓接到上任通知书，吓得是面如土灰啊。惶恐之下，抓起笔墨就挥毫泼墨一番，然后交给刘庄，就四个字，我要辞职。理由就八个字，无德无才，无威无望。刘庄依然保持了一贯的作风，沉着冷静地回了四个字，非你不可。理由是无臣无我，无欲无求。为了表明心迹，刘庄很快命人在京城建了一座气势宏伟的标记将军府，而为他配置官吏属员有40人以上，这在西汉开国以来那是空前的。这一下刘仓没辙了，只好赶鸭子上架，认命了。就这样，刘庄重用邓禹、刘仓、赵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宗室、功臣和官僚集团。就这样，刘仓的标记将军府和邓禹的太傅府、赵熙的太尉府，还有司徒府、司空府，号称五府，打造了永平时代最高的权力机构。当然了，重用老人那只是形式需要，而扶植新人才是强政的需要。为了打造嫡系部队的需要，很快朝中的后起之秀宋军钟离义成了刘庄的新宠。首先来说说宋军的发迹史。宋军字叔养，南阳郡安仲县人，父亲叫宋伯，建武初任武官中郎将。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宋军只有15岁就有了这么一个职务，郎官。当然了，事实证明宋军也并非只是关系户，他正在努力地成为实力派。每当有空闲的时候，他就向博士去请教和学习。很快，宋军就精通了诗、礼等等，并且练就了一口铁齿铜牙，参加辩论赛，绝对可以夺得好名次。他的才华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赏识，所以呢，刚刚20出头，他头上又有了一顶新帽子，陈阳长。当时的陈阳属于教学落后的地方，他们不信科学，信神学，对巫术鬼神很是迷信。再穷不能穷教育呀，为此作为一县之长，宋军为他们建立学校，消除迷信思想，禁绝过分的祭祀，逐渐就改变了老百姓愚昧落后的思想，让当地很快就太平了起来。可是呢，正当他的工作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件事改变了一切。他的祖母去世了，祖母是最疼爱他的人，可是宋军觉得他还没来得及报答祖母，祖母就离开了。对此内疚的他做出了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事，辞官不做，为祖母守孝。按照现在的说法啊，宋军有点愚昧了，可宋军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祖母的老家在颍川，但宋军在守孝的同时也没闲着，他还在颍川客居教书。陈阳的遭遇似乎让他看到了教育的重要，于是乎他在颍川继续了他的思想传播梦。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在守孝的日子里，宋军给了百姓福利，百姓也带给了他福利，九江太守。当然，宋军到了九江，很快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虎不是打的，是要养的。当时郡中有一个特点，猛虎很多，多次造成百姓祸患。 这可能和景阳岗差不多，因为经常有老虎出没，十里八乡都遭灾。但景阳岗好歹出了一个武松啊，打出了士气，打出了名气。可当时的九江郡没有啊，没出现武松这样的人物。可因为宋军的存在，那更胜于武松，因为武松好歹是制住了虎，而宋军却制住了人。宋军上任之前呢，郡府经常采取的办法是招募猎人，设立机关陷阱，如果有猛虎出现，群起而攻之。这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取得的效果却很低。虎呢是越围越多，伤人无数，劳民伤财。宋军到任之后，经过一番考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虎不能打，得养。属下都面面相觑呀，就问了：养虎为患，如之奈何呀？宋军说了：虎豹在山中，龟和鳄鱼在水中，他们各有各的生活住处和习性，如果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环境，肯定就会带来祸害呀。再说了，江淮之地有猛兽，就如同北方有鸡有猪等禽兽一样平常，用不着惊慌失措。现如今老虎之所以成为百姓的祸患，责任不在于虎，而在于官吏的残忍。他们乐此不疲的张网捕捉，不是顾怜百姓的好办法。有句话说得好，贪官猛于虎，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罢除贪官污吏，重用提拔忠诚正直的人，免除各种苛捐杂税，给老虎一个自然的生活环境。这样养虎不但不会为患，而且还能造福一方。就这样，宋军制定了治病先治人的策略，把作风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了。很快在九江一带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景象，传言说连老虎都成群结队地向东边渡过长江了，奇哉怪也。为此呢，宋军火了一把，人称为养虎英雄。打虎的是狗熊，养虎的是英雄，宋军创造了一个奇迹。第二件事，蝗虫不是打的，是要吹的。也许是在考验宋军呢，一番整治，老虎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跳舞了。但是没多久，天空中突然飞来许多的不明飞行物，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蝗虫。这些蝗虫飞呀摇啊，就像无根的野草一般。这天上突然下起蝗虫雨来了，众人惊恐之下都喊打，宋军却及时地阻止了。他说了，蝗灾一直以来是上天对苛政的惩罚和告诫，咱们九江现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们怎么会来祸害我们呢？我们呢，且耐着性子静观其变。大家是将信将疑的看着宋军。很快奇迹出现了，蝗虫在九江上空一刻也没停留，很快就飞走了。事后宋军的名声被远近的人们称颂，宋军头上又有了一个绰号，扫蝗英雄。第三件事，不要迷信鬼神。神那只是一个传说呀，九江郡治下的曲球县有唐后两座山，传说中这两座山很有灵气，是当地老百姓心目当中的神仙，逢年过节都要成群结队的来祭祀他，并且美其名曰孝敬。拜神是不错，错的是拜错了神。 当地的巫师见状，打起了心中的小九九，他们于是对众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山神是神，山神也是人，山公山婆需要少男少女来祭祀，山神毕竟是神，不方便和人间来往，所以有事要由我们巫师来代理。巫师很快说出一个代理方式，为山神娶百姓的女儿为妻。当地百姓哪知道其中的奥妙啊，认为让自己的闺女嫁山神，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啊，于是纷纷的争相进贡自己的女儿。巫师自然来者不拒，全都笑纳了。随后新规矩又出台了，山神的媳妇儿年年都要更换。百姓们一看女人们几乎都成了山神的备用媳妇儿了，都不敢再进行嫁娶了。这样荒唐的事儿，按理来说一点就破，但是前几任太守都不敢公开为老百姓说一句话。但是宋军来了，这一切就全都改变了。宋军马上颁发禁令，从现在开始，给山神娶的妻子不再由巫师代劳，直接送给山神。鉴于巫师们呢前一段时间有功劳有苦劳也有疲劳，以后啊山神的新娘都要从从事巫术的人家来选取，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巫师们都是心知肚明啊，于是乎呢给山神娶媳妇这种事儿就告一段落了。据说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宋军的头上又多了一道头衔，叫做护花使者。这三件事做下来，宋军是无论人品还是威望都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他很快荣升为东海相。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正当宋军的仕途平步青云的时候，这时候的宋军却得罪了一个人，当朝第一红人梁松。话说梁松为了打造自己的势力，极力拉拢天下豪杰，多才多艺威望很高的宋军自然在他的拉拢范围之内。于是呢梁松的糖衣炮弹就往他身上招呼。可宋军那是什么人呢？他跟马援一样，是一个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人。他眼里边哪容得下骄横跋扈的梁松这粒傻子呀。于是乎面对梁松抛来的绣球，非但无动于衷，而且还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白自己的心迹，志不同不相为谋，以便划分界限。梁松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宋军眼里容不下他这粒沙子，他眼里自然也容不下宋军。 于是很快抓住宋军的小辫子，狠狠地将了他一军，检举告发。结果呢，宋军罢官免职。宋军面对不明不白的诽谤诬陷，没有选择不依不饶的上书鸣冤，而是不声不响地收拾回乡了。紧接着他又继续教书。当朝第一红人和第一牛人的 PK， 第一回合显然梁松胜了，但这是官方公布的结果，而作为裁判的东海大众却不服了，纷纷站了出来提起上诉。于是呢，一支几千人组成的上访团很快浩浩荡荡来到了洛阳，打出的口号是冤枉，并且通过吹拉弹唱等方式在京城进行公开的免费演出，影响力空前，达到了场场爆满的地步。这支大规模的上访团很快引起了刘庄的注意，他通过派人明察暗访，发现各方对宋军的评价非常一致，俯首甘为孺子牛，牛脾气，牛气冲天。面对众人如此犀牛望月，刘庄是一牛吼地，对这次冤案进行了重判。永平七年，宋军被任命为尚书令，成了刘庄最为器重的大臣。再说一个人叫钟离义，字子阿，会稽山阴人，他属于神童类型的，少年的时候就当上了郡都邮。别看他年纪小，为官很清廉，也很良善，正是因为这种性格，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干出一件出人意料但又刚正不阿的大实事。第一件呢，上梁不正下梁歪，他在郡都邮搞纪检监察的时候，当时布县亭长受了贿，接受了别人的九礼，被人告到了太守府立案调查。钟离义调查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之后，跑到太守那儿，直接告诉太守先内后外，在家做妻的榜样推广到治家理国。太守听了云里雾里啊，钟离义就解释说，明晓政令教化的根本由身边的人推广到远处的人，现今应该先清理府内，暂且把考察远县细微的过失放松一些。太守一听先就是一愣，随即就愤怒了，让你反腐啊，你倒好，顺藤摸瓜摸到我这儿来了，这么下去我还有好日子过吗？姜还是老的辣呀。太守虽然生气了，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对钟离义是赞许有加呀，并且说了，大汉朝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才会更加的兴旺发达。钟离义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很快就接到了太守的逐客令，当然美其名曰挂职锻炼，委任他管一个偏远县里的事儿。什么叫厚黑学呀？这个太守就是。钟离义这一锻炼就是好几年呢，所幸的是钟离义并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停留懈怠，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失去应有的光泽。所幸有些人在途中坚守，有些梦在心中延续，有些灯在前方守望。佛语说，滚滚红尘，大悟无言，大爱无声。钟离义说，沧海桑田，心若红莲，人淡如菊。果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钟离义的人生发生了转机。建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39年，会稽发生了特大的瘟疫， 死的人都不计其数，是灾难，是悲情，也是机遇。钟离义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了，精通医术的他倾其所有救死扶伤，他不顾被感染的危险，一家又一家的去慰问病人和家属，并且研制新药。几天之后，新药研制出来了，就是不敢马上给病人喝，因为其中有几味有毒的草药，钟离义就亲自试药，所以呢，所救的人也无法统计了，瘟疫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救人无数的钟离义被大众推荐为孝廉，很快就调到了大司徒侯霸幕府。到了大司徒侯霸幕府不久，朝廷要他押送一批囚犯到河内。当时正是一个冬天，北风呼呼地吹着，吹得人骨头里边都是凉的，所以呢，囚犯们很快就在路上病了。要按照常规来说呀，你们是囚犯呢，病了也得走，不走打着也得走，这样会非死即残。但钟离义却没这么做。当到达红龙县的时候，他一方面选择了休整，另一方面命令县里为囚徒缝制御寒的棉衣。因为钟离义是幕府的人呢，官大一级压死人，县里的人自然不敢得罪他，只好捐出了一批棉衣服。而囚徒因为这批棉衣得以安全抵达了目的地。看着钟离义带着囚犯扬长而去，县领导虽然对钟离义是敢怒不敢言，却向朝廷打了个小报告，无非是说钟离义和囚犯狼狈为奸，徇私枉法。钟离义早就料到县里领导会有这一手了，他也向朝廷打了报告，报告了所捐棉衣的来龙去脉。当时的光武帝刘秀是什么人呢？他一眼就看出钟离义的做法是体恤下人，很了不起呀。他拿起奏章交给侯霸看，并且称赞说，你派出的人心这么仁慈，的确是个好官啊。此后钟离义借鉴当年刘邦对待囚徒的做法，居然在路上解除囚徒的枷锁，让他们自由地行走。这一创举可以跟刘邦相媲美。当然刘邦那是在乱世，最终是选择了斩白蛇起义，而钟离义却是在盛世，选择了宰县守钱财，让人可歌可敬。也正是因为这样，囚徒们都按照规定的日期到达了，居然没有一个潜逃的。诚心所至，金石为开，这话一点都不假。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钟离义原本以为这件事做得这么漂亮，一定会得到主人侯霸的嘉奖，可他哪料到啊，得到的是一张辞退通知书，理由还很煽情呢，你有病在身，好好在家养病吧，回家就回家吧。钟离义再一次收拾行囊回家了。回家不久，钟离义没被埋没，很快又当上县令了。不久就出现了一件让他棘手的事儿，一个叫谭健的官吏因为偷窃被抓了，一个公务员变成了一个盗窃犯。钟离义很纳闷，这其中一定有隐情啊。于是他对谭健进行了单独审问，所以这谭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快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主动认罪。钟离义很是感慨，不 不忍心对他重罚，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就开除了他的公职，免除了牢狱之灾。钟离义原本想放谭健一条生路的，可当他回到家里，他的父亲马上安排了酒席，说是给谭健接风，实际上是在酒菜当中下了毒了。他觉得儿子有失道义，枉活于人世。谭健肚子饿得叫啊，吃起饭菜了，抬起头来却发现父亲一口饭也没吃，就在那儿看着他，都流眼泪了，就赶紧问父亲怎么了。他父亲擦着眼泪说了，我听说无道之君用刀杀人，有道之君用义代替杀人，你犯了罪就命该如此。钟离义原本想网开一面，谭健的父亲却大义灭亲，所以啊，这个血泪版的案子让人是贬褒不一。钟离义因此呢又成为风云人物了。建武25年，钟离义调任为唐邑县令，考验是接踵而至。当时县里有一个叫房广的人，为了替父亲报仇，持刀杀人，被捕入狱。他的母亲知道之后又急又气，病倒了，没多久就一命归西了。房广是个孝子啊，知道之后整天哭，不吃不喝。钟离义很同情他的遭遇，决定网开一面，让房广室外监刑，以便他能为母亲办理丧事。钟离义的举动引起司法部门的争议了，钟离义是力排众议，拍着胸脯说了，人是我放的，一切的后果我来负责。于是以自己的人格作为担保放他走了。房广安葬母亲之后果然主动回来坐牢，钟离义后来因为他表现好还减免了他的死罪。因为有了这些事儿啊，所以刘庄上任之后，于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57年，很快就把钟离义从下边提拔上来做了尚书。当时钟离义又做了一件事，让刘庄对他更加的倚重。当时交趾太守张辉贪污，而且金额巨大，有千金之多。案子水落石出以后，张辉被押解到京师，很快判处了极刑，并且没收全部家产。后来呢，刘庄想用这些赃物来贿赂朝中重臣，就进行了分赃。别人都高高兴兴地拿着财物走了，唯独钟离义将所得到的珠宝全都放在地上，不接受赏赐。刘庄就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钟离义说了，我听说孔子忍耐着干渴也不饮盗泉之水，这些贪赃受贿之物我确实不能接受。刘庄就发出了一句感叹呢，尚书是多么的清廉呐。感叹过后，刘庄改用库钱30万赏赐给钟离义，又升任他为尚书仆射。宋军和钟离义在刘庄的倚重下一手打造为双子星座，实际上已经架空了3宫9卿的权力。而刘庄也借助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政权，巩固了地位，开启了新的明天。都说一个好汉3个帮，一个篱笆3个桩。刘庄打造了宋军和钟离义这对双子星之后，宋军和钟离义也没让刘庄失望，他们极尽忠臣之事，为刘庄稳定政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刘庄上台之后，一边做人事调整，一边坐稳自己的位子，另一边呢，大兴土木， 极力打造面子工程。刘庄觉得已经严重老化的北宫太寒酸了，跟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相符合。于是乎，永平三年七月决定重建北宫。刚上台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再加上此时天下又不太平，发生了特大旱灾。此时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兴建北宫，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朝中文武百官因为还摸不清新皇帝的习性和脾气，都识时务地选择了沉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然看着这一切。尚书仆射钟离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见他来到了皇宫门前，一是摘去了官帽，脱掉了鞋子，来了个裸跪；二是跪拜在地上也没闲着，开始写磕，头磕的是血流如注；三是上书建祖刘庄兴建宫室。他的上书很精简，举了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商汤遇到旱灾时的情况，然后又提出追问：是执政用权不节制吗？是使用民力过度吗？是修建宫殿建筑太多吗？是女人宦官掌权吗？是贿赂贪污盛行吗？是进谗言的小人得势吗？接着阐述自己的观点：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京师正在大修北宫，农民不能事事耕作。自古以来，忧患之事并不是宫室狭小，而是担心人民不安。微臣以为，应当暂且停止修建北宫宫殿，以顺应天心民意。臣有罪，请陛下惩罚。面对钟离义的血书啊，刘庄很感动，他马上扶起钟离义，道歉地说：谢谢，朕有错，你没有罪。说完，刘庄一边立刻命令工匠停止营建一切工事，另一边公开向公卿和百官承认自己的过失。刘庄就是这么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也正是因为这样，他还喜欢纠察下属的过失隐私，而且喜欢动不动就当面训斥，甚至还要用刑。对此呢，刘庄美其名曰打是疼，骂是爱。于是呢，三公等公卿大臣高级官员屡屡被辱骂，陪伴进策的尚书以下官员甚至遭到皇帝刘庄的亲手殴打。据说呀，有一个郎官惹怒了刘庄，刘庄一气之下举起手就要用杖责他。这个郎官开始被动的挨打，哪敢乱动啊，但是刘庄是越打越有劲儿，越打越过瘾。这郎官一看要不反抗就死路一条啊，撒腿就跑，可是又无路可逃，情急之下他就钻到龙床底下了。刘庄一看，哎呀，躲到床底下了，就骂：滚出来。那郎官在床底下说了：不出来，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叫人搬床，搬床我也不出来。为什么？天子穆穆，诸皇心心，未闻人君自起壮郎。什么意思？我不敢出去，你这么发怒谁不害怕呀？还没见过皇帝自己拿棍子打人的呢。他这个话太幽默了，刘庄笑了，终于停手，大手一挥，说了句放人。这郎官呢，这才从床底下钻出来谢恩而去。从这儿呢，能够看出当年刘庄的脾气是何等的火爆。面对刘庄的嗜好，还是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唯独钟离义敢和皇帝刘庄争辩，直言劝谏。 愿陛下广赐恩德，宽减刑罚，使天时之气和顺，以协调阴阳。刘庄又一次听取了钟离义的建议，渐渐地改正了自己的陋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我会一万多出戏呢。 是啊。 哎，那好，这么样吧， 啊， 咱们唱一出铜锤老生合作戏捉放曹怎么样？ 都谁啊？ 捉放曹首先得有曹操。 那当然了， 曹操是铜锤花脸， 这是我的正光啊。 您来。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还谁？ 还一个中毛县令陈宫。 陈宫是 正宫老生。 那是你的活。 我来啊。 归你归你归你。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王顺谁来好？ 不过我可赶不过来了。 那没关系，让孙小梅替咱们。 这不行 不 行 不 行不行，他来不了。 大家鼓掌了。 不行不行，他反串不了。 反串不了。 您得给带一个。 我带。 哎，因为跟我重场啊。 那没关系，我带一下。 我万寿山等你了啊。 啊，你先走吧。这个 什么我先走吧，我这一透袖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 透袖？ 我以为轰苍蝇呢。 哈，我招苍蝇了。官居县令林于黎明判断冤案呐。 老家伙有两下子。 下官 担待 信臣， 担待 民工， 担待 子贡台， 担待 你就会栽贼呀。 你告诉呢， 我一道白你就别打了。 您一道白我就不说话。 哎，官居中茂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命王顺登四门盘查，见到这半时候未见究竟。左右伺候了， 担待 老呆呆呀。 那怎么办呢？ 您这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哦，这时候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你倒跟我说一声。 这还用说吗？ 来来吧来来吧。 哎呦 呦， 伺候了。哎哎哎哎哎哎哎， 捉拿曹的是饼子太爷吃。 这饼子呀，还面包呢。什么面包？ 那你说什么？ 禀报， 捉拿曹的是禀报太爷知。 陪陪命定陪。这倒好，不愿意了。说话呀。 什么词儿？ 参见太爷。 罢了。 谁见谁呀？你见我。 哦，我见您。 对。 参见太爷。 罢了。 罢了就罢了。 他不抬杠。 哎，我这人好脾气。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县西从活来， 你老婆昨天晚上给你生一大胖小子。 嗨、哎， 你提这干什么？ 这是大喜事儿。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哦，对对对对，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有何为证？ 有扇子为证。 这扇子呀，宝剑为证。 这里有宝剑为证。 呈上来。 太爷过目。 乌乌鸦 要死， 你才要死呢！ 你看你乌乌鸦可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我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我呀，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哦，看见这个宝剑你害怕？ 哎， 昨晚上劫道怎么不怕呀？ 多大呢？宝剑入库。 哎，宝剑入库了。 下面临上。 哎，甭赏我了，您请我搓一顿得了。 馋了。 那怎么着？ 哎， 哟，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曹操要上场了。 对对对， 曹操是我的正窝。 当然了， 铜锤花脸呢。 啊， 铜锤花脸，这个意思都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了。这曹操 啊， 风角那好。 当然了， 身上得有样 啊，得有样。 哎，一道白得瓮声瓮气的，得这样。大爷， 哦，对，这活是谁的？ 你的？ 你干嘛呢？ 我是告诉你呢。 啊，我科班出身，应你教改，我这是考验考验你。 考验我？ 啊，舔着脸还都来上了，寒碜不寒碜？ 这那没事，你问我干什么呀？ 开始。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大爷。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来轰来晃一些些晃。 阿姨， 回去！ 吓着我， 我吓死你都不说。 怎么了？ 到中台跑，你这有四句唱了。 对呀、啊，对呀、啊，在这儿有四句唱。 你唱啊！ 我不能唱，咱俩得对着词儿。 猪龙开入虎穴，躲灾避祸。 不错不错不错， 还错得了。 二句是 要谁知中毛线，自入网罗。 记性真好、 啊。嗯，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 啊，多新鲜呢、啊。 三句是，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对词儿吗？ 快说，路匆匆，我且把滴水掩过。 你看，对来对的不是。你这是四句上的呢？ 三句， 四句， 三句。 那四句什么词儿？ 嘿，他一句都不会。看陈宫他把我怎样罚落， 你看这就没错了。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错啊？ 打头来吧。 哎，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阿姨， 那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杯放进去放。 出龙潭日虎穴躲三我人来疯就这毛病这个、 啊、这毛病师傅怎么样？ 哎， 看啊， 大伙儿都看见了，一会儿演曹操，一会儿赶王顺，干嘛你这累傻小子呢？这 你自己挑的角色呀？ 那咱换换。 怎么换呢？ 哎，我也坐坐椅子，我演陈宫，你演曹操。 哎，这可不行、哎、我是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一样没事儿， 没有那么演的。 下边战敌国师刺国曹操， 你真我民何必不问， 下边战敌国师刺国曹操， 你真我民何必不问， 下边战敌国师刺国曹操。 是我 是你就是你吧，你打人干嘛，欺负小孩干嘛呀？这是 我哭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谁词儿？ 你的。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呀？呸呸呸呸呸碎嘴子。 那当然了，你踹我一口，踹你四口，转你三口， 这还转呢？前往曹操自知识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官令？ 哈哈，此话怎讲？ 俺是不跪呀、啊、 你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讨厌、 什么毛病啊？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 嗯， 你这什么意思？我懂，你一定有了新欢，所以就把我给抛弃了。 不是，陈宫喝多了， 曹操，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排毒啊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排毒可能大家啊对这个呢还没有提到一个高度，叫三节。一个是呢体表，如何把这个呢啊引申到我们体内垃圾的清洁，这一点上我觉得认识的深度也好，理解它的重要性也好，都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所以它那个体内的垃圾啊，我们实际上用生活当中就可以解释啊，你比如我们的上水道、下水道，尤其是下水道，是吧？用用着，哎，怎么不畅通了呢？哎，用用怎么最后堵了呢？你想一想啊，像我们的人的，这个意思一样， 也一样，也要时常做一下体内的垃圾的清理。 这个是确实比较深。 我就听您讲过，这一年四季排的垃圾是有所不同的。 不同。 哪一点不同呢？ 你比如说吧，这个我们在这个春节过后。就跟大家讲了，一定要及时的排毒，一定要及时的排，因为第一呢，这个冬令进补，是吧？我们很少活动，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它就是一过春节，过完春节以后，大家吃的肯定热能啊、脂类的东西啊、蛋白呀、胆固醇这些食物啊，肯定多。又赶上春天呢，生发散，如果你不把这些清理出去，它会淤阻，肯定。要得病的，这是呢一个。还有一个呢，就到了春天，春天是通肝，我们大家都知道肝是解毒的，这时候你就要多做肝经啊，干什么呀？清理肝胆 体内的垃圾。 没错， 重点就是调理肝胆。 对它不一样虽然我们老是喊排毒，大家也反馈有的说呢，哎呀我一排啊排了这个十几天有的说呢一次让我拍了一天一宿拍了十几遍是不是？但他们不知道这个意义。哎呦，我一听人拍多了我特别高兴。你想想，我就咱举个例子，咱们现在不谈到那夏季养心嘛，就谈到了支架呀、搭桥啊。他为什么支架搭桥？ 我明白李老师为什么您前一阶段就在讲这个夏季通心， 对， 一定要借助这个循环快，要排除血管中的垃圾。 没错， 你比如说春天这个事儿，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肝是化工厂，肝是解毒的。然而啊，在临床上我们却发现，很多人的肝中毒，什么原因呢？说肝是解毒，怎么肝还中毒呢？没错，长期大量的吃药，肝就发表这个牢骚了。啊，是我是解毒的，这么多毒我解不过来了，我都自己 工作量太大了， 我自己都中毒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每一个季节它排毒，它各具特色。就是我们要有意识，你在春天的时候，这些肝经你一定要做。肝胆主疏泄， 肝胆这一块的疾病和咱们的情志有关， 太有关系了。所以一般怒呢伤肝，这个忧虑呢是吧，郁闷 伤胆， 伤胆影响胆汁的循环。所以这时候你又有意识了，春天了，四季养生你跟着走，一年下来你就能得到呢身体全部的一个呵护修复，就是这道理。 比如说每个季节有所不同，着重点不一样。 你看我们谈到夏季，夏季你这时候应该就考虑到通心，那你要清理心脑血管这些垃圾。这些垃圾呢就是表现在血液当中，血液当中含有啊什么超标了，高血脂症嘛，三油甘脂高了，是吧？胆固醇高了， 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 实际上我跟你讲一句话，我们身体啊自身它本身它就有一种自洁的能力，这句话我们要给大家啊要说清楚。身体什么叫自洁能力呢？你比如说这个血中的这个垃圾，大家一查说哎呦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哎呦发现呢高密度脂蛋白低了， 低了。 脂蛋白一个高一个低是怎么回事呢？我每天要吃肯定要产生一些垃圾，除了我们身体需要的，除了我们的运动是吧消耗掉的，那你多了多了产生垃圾，垃圾呢身体有自洁能力，那自洁能力是谁负责呢？ 是有一定的量的。 哎对，谁负责呢？高密度脂蛋白负责。它是一个在我们血管来说，它是等于去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是一个运输 的作用。 哎，运输作用， 它负责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给它排泄出去。 对， 是 这样的。但是你超的太多了， 它的工作量加大了， 那它也罢工了，所以就形成什么呢？形成我们血液当中脂类太多了。 对， 脂类太多慢慢都它就得附着在血管壁了， 就影响了血液的循环 啊，它就等于致生物了我们叫什么呢？最初的叫脂质条纹，它一再一多了以后呢，那不是 形成了这斑块了，再严重的就堵住了。 对啊，你看大家去查去，按之后这个血管堵了40%，那个80%，那个90%，是吧？那心梗了就100%堵死了。说为什么我们夏天要做这个清理垃圾工作？为什么还要坚持泡脚？为什么坚持还要推肚子？为什么还要把大小便这个门要打开？这回大家清楚了吧？因为什么要说透呢？因为咱们讲了，夏季关节风湿，是吧？ 对。 我们再带上一句怕什么的，就告诉大家，你这时候如果挑你的关节啊风湿啊活动不利啊，是吧？ 对， 胳膊不能伸不能后背啊，膝盖不能蹲腰不能弯等等，这是绝佳的好机会。所以今天呢我们结合着这个刚才特别是有时候谈到这个排毒排垃圾这方面我们希望大家呢多在这方面结合，你哪方面不好，你比如说我们说了你肠胃不好，你要重点把这个把肚子推到位，是吧？然后呢中脘穴呀，是吧？肚脐然后呢这个膝盖下面呢肝胆经你坐上， 对，小腿两侧 对不对？ 对 如果你比如说你还有胆结石胆囊炎，因为临床上长期的老胃病，实际上你去看去吧，都是什么都是肝胆影响的所以大家呢老吃这个胃药不好，你一定要查查，就很简单，抄一下是吧？ 对， 彩抄一下凡是有结石的，80%都得过胆囊炎。这是医学的统计的数字。所以你也长期老吃这个胃药，吃了就见好，没错就像我说的那个例子一样，我说邻居家招呼。你家冒烟你说了什么呢？你别管他家冒火，你就把我烟儿给我驱逐，好窗户一开门一开，是吧？一吹没烟了，行了，这 问题邻居家着火，你没解决呀，是吧？你等关上了，你不能老开着吧？一关上又有了，为什么？他家着火没灭，压还往他，就是说，我们说了肝胆和脾胃的关系，还明白这意思？ 明白。 你遇见这情况，你长期老胃病一定要查一查，找找原因啊，这是一个，就是说肠胃不好了，一定要把推肚子，把大小便搞通。啊，为什么人呢排出来的黑的、黏的、恶臭的，有的是酸的，有的还是绿的，啊，有的是红不唧唧，什么颜色都有。垃圾有好的吗？垃圾没有好的，是不是？这就说明了，我们现在呢，通过这个夏天之后，春天过完了，这肝，啊，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就是你现在一定要把什么呢？血管壁和血液当中的，我们讲这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是应该讲什么？动脉硬化，哎，影响了心脑血管，啊，我们已经在讲着了。它的硬化，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我们多次给强调，它为什么硬化？就说你这些油瘤的也好，斑块也好，啊，附着在血管壁，啊，附着以后呢，出现什么情况？这个血管得不到新鲜的血液的供给，它就老化了，最后黑了，发脆了。我们再讲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提了，他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把这个黑的， 你说那个搭桥手术了， 他就得剪断， 嗯， 啊，在大腿上那个血管截那么一段给搭上，否则话从那儿破了，破了出血了，人就没了啊。但是呢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对， 是不是？你看哪个做手术的是吧，手术非常成功，回家养着吧，娃娃还给开药，为什么开药？他只能暂时给你扩充，换了一节血管，或者给您做了支架， 局部的给您解决了， 是吧？ 对， 局部解决了， 嗯， 啊，他一支起来，垃圾还在你的血管， 嗯， 有人做完了，慢慢揉，又堵了，为什么呢？他尽管吃着药，最后的垃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又堵死了，怎么样？好，有人两个支架、三个支架，有的四五个支架， 嗯， 那我们全身的血管不能都给他弄个支架让他通啊。那这个就太笨了，是不是？就是我们应该啊，医学不断的发展，它为什么要堵？它是什么东西？我们想办法怎么把它净化了，净化了血。另外，关键你还得把住你的，是吧？你吃的是过高了，热能也过高了，是吧？脂类也过高了，胆固醇也过高了，这都过高，蛋白也过高了。所以你琢磨琢磨，你需要那么多吗？是不是需要不了那么多，你又不运动消耗掉，是吧？身体就需要那么一点就够了，你又没有排泄掉，你也不运动，那最后怎么样？ 淤积在血管里头， 很好吃的东西又花钱挣来的钱， 对，都变成垃圾了。 结果买来什么？买来病了。 嗯， 这个大家认识没认识？所以我们又为什么要提出来中国饮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一阶段是有什么吃什么，是吧？吃饱了肚子，填满了肚子，能活着，那不是第一个阶段吗？啊，这我一说，老人们都知道， 嗯， 是吧？就是会过来了也好，过个三年三载也好，这都，啊，什么都吃，能填饱肚子就行了，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好了，改革开放，咱以改革开放画一点劲儿，什么也不要票了，什么也不要本了，是吧？结果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啊，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对， 结果怎么样？这不就吃出来的病吗？所以要为什么要提出要把住你的上口，还要打开你的下口， 是 不是？把那个啊原有的东西，就是库存积压的东西，它都满了啊！你看满的，有的脂肪瘤从皮肤都拱出来了，有的堆积到肚子，呵，将军肚是吧？有的呢，在哪儿呢？来啊，有的呢头顶冒油啊，最后呢。脂溢性破瓦， 嗯， 啊，这都是什么？都是吃的，吃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出一个什么呢？提出一个身体需要什么，我们吃；需要多少，我们吃多少；需要什么时候吃，我们什么时候吃。这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叫科学，也叫理智，也就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一个层次和水平。这个我们结合的这个动脉啊硬化影响。啊，全身的血管和心脏、大脑，今天算开一个头。 好， 关键呢就是这些知识啊，你知道， 你得有行动啊！你跟说的道理，哎呀，李老师讲我耐听，说的很实在，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啊！你得动啊，你不动还是解决不了。 对，第一你要拔出上口，打开下口；第二你还得要排毒。 所以这样呢，你就能净化你的体内了。一到冬天天凉了以后，你就不用老着急了。哎呀，又打120啊，又得住院呐、啊，又得呵，弄着吗？你就有那么意识强一点，在这时候，你这就是跟疾病就是作战，作战你不讲战机吗？寻找战机啊，有那么句话，啊，军人都懂这个，寻找战机。实际上呢，人和疾病作斗中也存在这个，因为冬天之后，它本身的循环也慢了，阳气五足，你这时候药性发挥的作用。他药性不是进了药，我说药不治病，有人他很奇怪，药不治病什么治病，是不是他得靠你吃下去，我们身上的这个机器开动起来，这样才能产生作用，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吃完药他不管事儿，为什么？他饱和了，他有什么用啊？那是不是这道理？ 是的。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妈的收获。 哦，替你妈反馈。 啊，替我妈反馈一下。 来说说。 啊，因为我妈呀，首先说她有四点嘛。第一点，她这个肿腿有这个毛病，这个有10多年了，这个腿肿腿就是像咱们自己，比如说失手轻轻一摁，这块就一大坑，根本就有的时候抬都抬不起来这腿，相当严重。然后就是说也瞧也吃药啊，吃这个药乱七八糟好多药，根本就不管事儿。然后呢，没有任何效果。自从咱们就是说上咱们通州这养生堂以后啊，就是然后呢，通州这些个老师们接待以后呢，给咱们就是说介绍这个啊自然法按摩呀，然后通过咱们喝咱们这个茶呀泡脚啊，就是近这一年多吧，我妈这个腿啊现在这个毛病已经没有了。 哎呦，这有多、 啊、 有多少年？ 10多年了，这个肿腿。 哦，他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啊，今年60。 60，哎呦，有十几年了。 啊，对，因为他本身那会儿得，你想，岁数也不大，然后就这个毛病，哎呦，到处去瞧也没瞧好。 哎， 然后咱们养生堂以前就是说，这不有那个，就是这帮老师们给咱们按摩呀，就是告诉我妈去回家，我妈自己按摩，因为她本身有这个毛病，瞧也瞧不好，吃的药吃的也很多，她自己也烦了。然后呢，哎，有的时间就去按摩，要是回来以后呢，就是老师介绍她的那个穴位什么的，自己没事就在那按摩。然后呢，晚上说泡脚啊、喝茶，通过咱们这些个，现在这腿啊，这个毛病已经没有了。 哎呦，太好了，祝贺祝贺，这是第一个收获。 啊，谢谢。还有一个啊，就是第二个收获，就是他这腰以前腰也疼，腰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家里边就是简单的一些活啊，比如说刷个碗啊，或者说这个干根本就干是上一会儿，然后这腰就直不起来，或者比如说蹲也毛个腰什么的，哎，自己就起，自己要一人基本上都不能就是说起来，就是相当的疼的这块，就是整个这后背这腰酸胀，等于就是 啊，这家务活也不能胜任了。 对对，这个尤其是这个腿和这腰这两个毛病，都是通过咱们这些自然法呀和咱们这些按摩呀，就是已经没有了。 哎呀，不错不错。 啊，还有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出汗，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吧，正常咱们待着没事，这毛病也是10多年了，就是一直也没看，就是没仔细看，因为他这毛病就是犯的时候就是10多分钟的事儿，然后突然间就疼，哎就疼，然后昏头顺身出汗，出虚汗。然后呢，就等于就是胃啊，或者说不好就是这个肚子里哪个部位。然后您如果想去看，到医院了，一检查也没事，因为等您到医院的时候，他这个就是10多分钟这个过程就不疼了，然后以前那个是一年嘛，经常得犯几次，现在这个吧，就是今年就犯过一次， 呵，慢慢就好了。 对对对，还有他这个，我母亲这个。 就是说他这个起这个春天呀和秋天起这个就是叫什么麻疹嘛，应该是荨麻疹的这种，就 麻疹 就那种大片的那种 啊。 然后咱们就是老师 对 对 对，就那种大的而且硬块啊那种什么的 啊，是的 啊。然后老师呢就告诉以后就是使那个花椒咱们泡啊泡脚，然后用那个洗洗澡洗身上， 哎， 然后啊现在这个毛病已经没有了。就是 你说这方法多简单 啊！啊，对，就这个啊，特别简单。你就说，而且还就是实用效果特别好，我觉得。 就是。嗯，不错，不错，不错。 嗯，我就是说，然后我妈就是说让我去，谢谢您，您李老师，哎呦，给推荐这些自然馆，还有通州的这些个老师们呀，什么每次去啊，都态度特别好。然后就是给我妈他们捏啊，就是我现在我爸爸他们有时间，基本上我们家都上了，我妈我爸爸，然后我啊。还有有我儿子什么的都去，因为我儿子眼睛有点就是近视眼嘛，稍微也不是他们幼儿园体检说是假性的，然后去了以后啊，什么老师啊，他们就给捏眼睛啊，然后给穴位什么的，每次都去。现在就等于就是我们全家都上了，基本上。 哦，多好啊！ 对，因为我儿子小，他刚快七岁，还不到七岁呢。 是吧？ 啊， 哎，那早早注意了，省得回来一个个都戴上眼镜，显得有学问。学问大小不说，都戴上眼镜，是不是？ 对对对，啊，每次去他们都是特别热情。通州那些个，老师们就是，就像我妈他们去揉腿啊、揉脚什么的，都是真是不怕脏不怕累，特别好态度。 哎，嗯，好，我说啊，大家不要谢啊，你要想谢，我告诉你有个谢的方法，是吧？就是把你呀、学到的这些知识，掌握的这些方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人。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是获得健康，这就是对我们的啊，感谢，好不好？ 行，谢谢李老师。哎，现在有一个问题问一下 来说说问题。 啊，就是我儿子他这个就是他因为他小，他有这个扁桃体肥大这个毛病， 嗯， 就是去医院看过，然后他就是着一点凉，就是会笨嗓子，然后呢就会就是咳嗽不说，然后嗓子就哑，说话就声音就变哑了。 哦， 然后您看看，您给我介绍一个方法。 几岁了？七岁了是吧？ 啊，七岁，只要是一跑一什么的，顺那个头就是那跟洗的似的，然后照两就奔那嗓子了。 行，听我给你解释，好吧？ 好好好。 好的，咱们利用剩下点时间呢，咱把这个问题好好说说，是吧？为什么要好好说说啊？也就我常说的，是吧？这是呢，在临床上是一个常见病，是一个多发病，特别是，是吧？在青少年时期，这个更为多见，一旦。是吧？有了这个根儿，是吧？这就坏了啊！这个根儿啊，本身呢，这个扁桃体呢，是人的属于一个免疫系统的，是吧？但如果一旦它是吧发炎了啊，留下这个病灶啊，这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啊得病啊，就产生了一个什么？这病源啊，本身它是一个啊干什么呢？这个保卫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啊，是这是他的职责。但一旦是吧他发炎了坏了，是吧，他成为一个发病的一个呢缘由了。就说呢，一上点火，一受点风寒啊，甚至呢啊吃点什么刺激的啊，或者呢一吃凉了一吃热的坏了，那、犯了，是吧？咱们这方法就简单多了。哎，这就说到方法，是不是？第一，避免啊，受风受寒，增强他的免疫力，是吧？小孩可以喝个茶，增强免疫力，不受风寒，这是第一，啊。第二，我们怎么去消除这个，是吧？肿大的扁桃体，啊，最好的方法什么呢？简单，这孩子也乐意接受，用我们的磁宝和加凉贴，啊，加上了有了，那就这武器就更多了，是吧？哎，可以啊，抹一抹啊，在这个外边抹一抹，抹一抹呢，哎，轻轻的抹完给他刮一刮。是吧？啊，别再说等它发炎了，啊，经常这个自己啊站着久，是吧？在扁桃体外边下巴颏嘛，是吧？哎、啊，我们一摸就能摸见它肿大，这个在外边就摸着，哎呦，这有小包，啊，鼓的，对，就是那个，站着久没事刮刮，不乐意刮了，好了，搁一个磁宝一贴，是吧？必须把这个这根儿，把这个消了，把免疫力增强了，这个叫彻底。啊，另外泡脚搁点盐，多做呢，这个，啊，太冲，行间穴，这里边还有三个反射区，啊，咽喉声带

对抗苏军的男人已经没多少了，现在是孩子们在扛枪。这段内容真实地再现了德国当时的状况。选帝侯大街号称柏林最时尚的购物天堂。13年前，这里的橱窗里映出的却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民族。纪念碑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亚历山大广场上，马林戴德利深情献唱。在菩提树下大街旁，托马斯曼在仔细品味着诺贝尔文学奖。柏林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是最包容的城市之一。但是1933年，一切都变了。希特勒用散布谣言、煽动德国老兵不满情绪等手段，率领着全副武装的党卫队，高唱着豪斯特《威塞尔之歌》，控制了整个德国。这党徒一手炮制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仅仅几个月后，他的独裁政策就得到了全面实行。全体德国人都振臂高呼：“希特勒万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希特勒不得不一次次地强调他的宣言。他用极具号召力的演说获得了民众支持。他成功了。 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勃劳瑙镇一家名叫波麦的小旅馆楼上。照片当中那个建筑物便是他出生的旅馆，而上面那张是希特勒的出生证明。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现在提到希特勒，浮现在眼前的应该就是一个有着严重病态心理的战争狂人，冷酷残暴。但其实早在他童年时期，他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在希特勒2岁大的时候，父亲在他的面前疯狂地鞭打一只狗，但是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个对小孩子来说不应该有的强烈的兴奋感。在6岁大的时候，希特勒说要锻炼自己声音的力量，就常常独自跑到树林里去苦练。他对着树木大声地叫喊，直到喉咙喊哑了才罢休。而死亡对于希特勒来说似乎是可以自由操控的。身患风疹的他故意亲吻年幼的弟弟艾德蒙德，为的就是将致命的风疹传染给他。弟弟就是因此而死。从1895年开始，一直到1912年的17年当中，希特勒一直过着动荡混乱、贫困饥饿的求学生活。他的父母也先后去世了。直到1913年，他迁居德国慕尼黑，成为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狂热信徒。1914年8月，希特勒加入德国陆军，在巴俄利亚预备步兵第16团服役，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衔至下士。1919年，他加入德国纳粹党，从此开始了他的纳粹人生。 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里，希特勒详细叙说了他所谓的使命。作为一个在一战中忍辱负重的老兵，他的第一个使命就是消灭法兰西，夺回因为1919年凡尔赛合约而失去的军队、土地和应有的尊严。随后他必须进一步赢得生存空间，也就是不断扩大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他想让全世界都臣服于德国的脚下。希特勒在慕尼黑紧急召开了一次和平会议，与会者有他的盟友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这次会议上，他显露出了至高无上的威严。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战争意识要从孩子抓起。此外，参会的还有那些在一战中虽然获胜但却元气大伤的国家领导人，比如英国的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的爱德华达拉蒂，他们都希望天下太平。商讨过后，四方最终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捷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了希特勒。作为交换，希特勒对天发誓不会再侵略欧洲任何国家，不过历史将证明这只是骗子的伎俩。仅仅过了六个月，赫尔曼·戈林就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在一战中，戈林曾担任过战斗机飞行员，他是纳粹党的二号人物，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此时任空军元帅，曾屠杀过无数犹太人。希特勒依靠捷克强大的工业已经不再受制于人，他准备大干一场，对此英法两国无可奈何。苏联是当时欧洲唯一一个能与德国抗衡的国家，并且他已与法国签订了互助协定。苏联成立于1922年，1924年斯大林从列宁手中接过了最高权力。到1939年，虽然苏联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综合国力已大幅度提高，但是国防体系仍然非常脆弱，他不敢轻举妄动。面对希特勒的肆意扩张，斯大林更期望能制止或者至少推迟战争爆发，而希特勒也担心这个巨人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暂时并不打算主动发起挑战。于是1939年夏天，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私人别墅里，希特勒和他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拟定了一个计划。 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就是希特勒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拟定的那份计划《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的签订让许多国家都感到意外，事后希特勒狂喜地叫喊道，整个世界都已经装在我的口袋里了。 有人说斯大林是想坐山观虎斗，他想让欧洲各国先挫败希特勒的锐气，等德国雄厚的实力有所削弱后再与其正面交战。在德国，希特勒需要向磨刀霍霍的手下做出解释， 他会见了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领导人海德里希·希姆莱，他的得力助手马丁·鲍曼和几位身居要职的官员。他解释说，这个临时性的条约会让他的扩张不再有后顾之忧，能使他放手实施下一步计划，进攻波兰。对世界各国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一场战争即将打响。不久后，美国政府利用法国邮轮诺曼底号接回了大量美国公民，美国人想从此远离欧洲这块是非之地。这艘邮轮标榜着和平、浪漫、幸福和进步，横跨大西洋，向美国本土驶去。19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案，以期避免再次被卷入战争。没有了美国和苏联两方面顾虑，希特勒决定踏平由凡尔赛合约造成的最恶劣的畸形产物——但泽走廊。1919年时，为了让波兰能拥有海岸线，德国领土被一分为二。希特勒决定，1939年9月1日早晨5:35，德军向波兰进军，运用闪电战迅速收复但泽。 撕毁合约，德国法西斯如何伸出魔爪瓜分波兰？但其实处心积虑的希特勒另有更为险恶的目的。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二战启示录之希特勒的狼子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声炮在但泽打响，希特勒相信法国和英国不会参战，可实际上两国政府火速地进行会晤，并联名给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他立刻停止对波兰的行动。希特勒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的敌人势单力薄，不可能采取行动，谁会愿意为区区一个但泽而陷入一场大混战呢？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驻柏林的英国大使发表了战争宣言。下午5时，法国正式宣布对德国开战。这让希特勒大为震惊，他的翻译施密特在日记中写道，他呆呆地望着远方，好像僵住了一样。约德尔将军也写道，这是元首的直觉第一次出错。德军的将领发现，他们现在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腹背受敌。可事已至此，退无可退，于是希特勒派遣纳粹国防军继续进攻波兰。9月20日，希特勒下令轰炸华沙。他们很快就包围了城市，但却久攻不下。希特勒打算先攻破对手的心理防线，然后再一举摧毁。华沙在哭泣。各大报纸的头版争相报道，希特勒的这次进攻令全世界都陷入了恐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随即向全国人民致辞。 This nation will remain a neutral nation. But I cannot ask that every American remain neutral in thought as well. Even a neutral has a right to take account of facts. Even a neutral cannot be asked to close his mind or to close his conscience. 轰炸过后，欧洲各国都深感不安。巴黎迅速采取行动，将博物馆里的珍品转移到了南方。埃菲尔铁塔脚下布满战壕，空袭演习随时进行。防毒面具人手一个，战时人们就见识过毒气弹的威力，这次连马都戴上了面具。此时波兰正在遭受战火蹂躏，十多天的僵持之后，波兰投降。很快，纳粹党人汉斯·弗兰克被希特勒和希姆莱任命为被侵占省份的总督，就指使他宣称：“我掌有波兰人的生杀大权。”战争结束后，弗兰克在纽伦堡以反人类罪被处以绞刑。 在纳粹残暴的铁蹄下，犹太人被大肆屠杀。 像这样的一间焚尸炉，每天能够焚烧尸体的数量就达到6000多具。 希特勒为何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二战启示录之希特勒的狼子野心。 这是当时吉普赛人的生活，在纳粹眼里，他们根本不是人。纳粹逼迫吉普赛女人接受绝育手术，称他们无权繁殖后代。纳粹还曾对吉普赛人大开杀戒，数十万无辜百姓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而犹太人更加悲惨，300万犹太人的生命都掌握在纳粹手中。希特勒暂时还没拿定主意该怎么处置他们。随着局势对德国越来越有利，他曾一度考虑过要把这些人驱逐到东部地区，或者干脆发配到马达加斯加。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希特勒和他的同僚见势不妙，于是决定系统性的对犹太人展开屠杀，这被他们称之为最终方案。为了便于识别，纳粹在犹太人身上贴了黄星。犹太人被聚集到了隔离区里，一位幸存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真的不忍心亲眼目睹那些可怕的暴力场面。女人和老人被地痞流氓驱赶到大街上肆意殴打，我满眼泪水，但却手无寸铁，孤立无援。偌大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为我们挺身而出，太可悲了。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女诗人程长文的作品《咏铜雀台》。君王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夜，雄健无威光彩尘，宝琴零落金星灭，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年歌舞处，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程长文留存下来的诗仅有3首，而这一首被兰陵笑笑生看中，只将诗中的君王二字改为豪华，便直接用作了《金瓶梅》的开篇诗，足见其意味之深长。诗词的大意是，当年的铜雀台，帝王走后，这里再也没有人迹，没有乐器奏响，也没有歌声响起。当年的宝剑失去了威武的光彩，名贵的琴奏出的琴声也犹如星辰湮灭一样消失了。宫殿冷清的台阶上只有秋天的露水，明月照在当年歌舞的地方，当时载歌载舞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已经化为西陵的灰烬。三国时期，曹操击败袁绍，在此营建邺都，又筑起了以铜雀、金虎、冰景为名的3座高台，其中铜雀台台高10丈，有殿室120间，养宫女无数。这里是曹操与文人骚客宴饮赋诗的地方，也是与姬妾宫女歌舞欢乐的场所。不过曹操死后，魏国也亡了，曾经辉煌的铜雀台和曹操的西陵墓一起在时光岁月中灰飞烟灭。程长文的人生经历坎坷，曾被诬陷下狱，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辛酸血泪史，他才能产生如此的大感悟大事业。真实的铜雀台位于享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美誉的河北临漳县城西南约17公里的三台村。走进铜雀三台遗址公园，广场上迎面便可看到一代枭雄曹操的雕像，他手握佩剑，虎视中原，一派霸王之相。曹操塑像后是一座2层楼阁，楼阁洞门的匾额上书写着三台圣境，殿内供的是文昌帝君。过了文昌阁门洞是个回廊小院，厅门上有匾额，两边配有楹联，令诸侯征南战北，创曹魏霸业，聚群英，吟诗作赋，兴建安雄风。这显然是歌颂曹孟德的功绩。文先武后，这种设置也是相当有讲究的。由于年代久远， 铜雀三台，现今只有金凤台尚有遗存了。尤为珍贵的是，金凤台下还留有一个转冰洞，这是一个地下兵营式的建筑，也是邺城通往城外的秘密通道，长约6公里。传说为了留住被俘的关羽为自己效力，曹操举办了大型阅兵式，并利用转兵洞让受阅过的士兵重复参加点兵布阵，炫耀兵力。而后关羽生疑，通过悄悄斩断一匹战马的一段马尾作为标记，识破了曹操的计策，这也是曹操的兵点不清一语的来历。而铜雀台，这里只是一片长满花草的台地，真的如诗中所言，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年歌舞处。身处空荡乃至有些破败的铜雀台遗址，或许您也能体会到程长文诗中所指。历史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铜雀台也是一座人生戏台。《金瓶梅》中说，见得人生在世，一见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见也用不着。一见也少不得的欲望人生，被放在一个首尾皆空的框架当中，诗人的喟叹恐怕不是哀愁，而是深深的自省。君王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夜，雄剑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星灭，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年歌舞处，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北京国美邀您一起庆生了，即日起到8月8号，北京国美32周年庆典盛大开幕，生活家电以旧换新，空调买柜机送挂机，大牌云集5折开抢，32载聚会京城，尽在北京国美。 小姐姐，你的4升大牌正品机油领了吗？ 啊，在哪里？ 途虎养车呀，上途虎养车，1升大牌正品机油送北京车主，我已经领了。 上途虎养车就可以领了，安装完还有现金红包哦。 途虎养车， 炎炎夏日，金源新烟沙帽，新烟沙金街购广场，邀您畅享清凉休闲时光。众多夏季服饰、消暑美食、出行装备限时特惠，更有惊喜互动，与您相约浪漫七夕。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